时间轮番更替，早已而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放下刀与枪，卸下华丽衣装，看过风光，经过沧桑又何妨？但谁没受过伤，只有疤痕不能忘，未曾过往，无愧人生这一趟。一身花盖都是枷锁，吹不开也挣不脱，谁能听到唱着内心的脆弱？生命像泡沫，握不住一碰就破，谁知道藏着背后多寂寞？问世间谁是唱歌？问号角为谁而歌？

寻魂掌，只你在屏幕后成王。分离的铸造，能刺入心眼的脑。你看到的世界，如果丑陋不堪，你内心的样子一定也很难看。你用力过度写的证明不堪，多孤单。我有的坏梦，只是梦。I love we, I love we, 反抗反抗，用年轻的模样。I love we, I love we, 装满炮弹开伞 ，biang biang biang。 那些是一生招进来霸气的所谓年龄制，声称今年只有60万。 剧中年轻人不缺乏料，血染衣领。 这是来自周子雅的一首《格格不入》，讲的是一种面对网络的霸凌，他的态度就是用爱去回应这个世界。我在听之前也没有想到这首歌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哈，和他之前的小清新的曲风有很大的突破了，也是制作人安小南为他量身打造的这种电子流行的曲风。说实在的，我还是喜欢之前的那种唱法。接着来听歌，听听这一首歌是《诛仙青云志二》的一个真爱概念曲，来自毛泽少的《伤心花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作为电视剧中男女主人公感情发展的重要连结，记录了观众对于剧中人物的思念。这首歌来听一下吧。 长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他乡。 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路坍塌，用心中的治疗一个天涯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时候你总是看着窗，看见窗子里你自己的模样。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看着窗，看见窗子里你自己的模样。 多少年以来你一直看着窗，看见窗子里你变老的模样。多少年以来你一直看着窗，看见窗子里你变老的。穿那件花衣裳，你的眼睛泪汪汪。啊，多少年以前，多少年以来，